就有一个万松了，再写万松，用两个万松来呢祝福老师，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因为松树呢本身就是长寿的这么一个象征。一枝一叶抱春风，这也是呢对这个老师对自己的教导，自己现在啊对老师应该有一种回报这么个意思。那么最末这句呢，更喜阳和日正东，就皆因为啊陈元校长的这个生日啊在旧历十月，十月又称小阳春，到了这个十月的时候呢，虽然说冷了，但是有那么几天呢，哎，这人呢还觉得有点暖和，哎，乍一冷呢有那么几天暖和天，这叫小阳春。哎，总而言之吧，这是一首给老师祝寿的诗，写在一个扇面上。咱们接说这段启功传。上回书呢咱们说到了乾隆和这个启功的祖先弘昼，也就是和亲王还有太后之间的一些事情。那么咱们就提到了一人物和珅，这是乾隆年间一个很主要的人物。那么这个乾隆跟和珅还有嘉庆，他们君臣父子之间还有一些事情，也被启功呢记录在了口述历史里边。我前文书交代过，启功的这部口述历史呢，既可以称为他自己的一个自传，我这个书呢也起名字呢就叫做启功传，但实际呢也是列传式的。这里边呢启先生写了很多秘闻轶事，尤其有关清朝这几代皇帝和宫闱当中的一些事情，是正史上所没有记载的。那是启功啊他家里边前辈们他的祖先们亲身经历过的，那么口述下来的。哎，自己呢平常跟家里人说，家里人记住的。也有些事情呢是启功自己经历过的。后文书咱们要交代他跟几位书画大家、国学大师之间的师生情或者交往的事情。说到每个人的时候呢，都有一些个小故事，所以把这些小故事穿在一起，这也是一个列传式的启功先生的自传。那么提到了这个嘉庆了，嘉庆呢他这个母亲呢据清史稿记载是魏家氏。您看着这个魏家氏呢听着像是旗人的姓，因为旗人呢常常有某某家氏，这个家呢就写这个绝代佳人的这个家，一个单立人俩土，这个家实际上呢这个家呢是家庭的家这个意思，写呢写成那个家。那么现代的有一位学者叫郑天挺，他写过一本书叫清史探微，就持有这种观点， 跟启先生的认为是一样的。他们呢说这个魏佳氏啊不是奇人，而且是江南的一个曲艺艺人。哎，我当看书看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我很感兴趣，但是呢启先生的这个自述历史里边啊就写他是一个江南的曲艺艺人，并没有具体写他是哪一个曲种的艺人。因为我呢是搞曲艺工作的，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个嘉庆的生母啊到底是唱什么的呢？是唱评弹的呀，啊，江南那边的曲艺吗？还是唱清音的呀？哎，他是什么曲种呢？不知道。这个乾隆呢，您都知道，乾隆下江南呢，这个很有名。按着过去的说法啊，乾隆下江南，所谓的就是美景、美食、美人。乾隆下江南，正史、野史啊都有记载，确实带回来不少啊漂亮的女人。那么魏佳氏呢，也是其中之一。还有一个佐证，也证明这个魏佳氏呢不是奇人，应该是汉人。就是到后来呢，这个窃国大盗孙殿英啊，他盗墓的时候，孙殿英盗清陵，把这个乾隆的墓啊，还有慈禧的墓啊，都给炸开了。他抢夺里边的金银财宝，充作军费。这个孙殿英啊知道魏佳氏啊他深受乾隆的宠爱，他一定有很多的财宝，所以呢在搜这个魏佳氏的这个棺椁的时候呢就特别的仔细，甚至啊把这个魏佳氏的这个鞋呀都给脱下来了，看看鞋里边有什么珠宝没有。结果这一脱鞋一瞧啊，这个魏佳氏是小脚，这您就知道了，只有汉族过去呢才裹脚，汉族的女人是小脚，旗人妇女啊不裹脚，是天族，又叫放族，说白了就是大脚。那么这个出土呢可以说是铁证，证明魏佳氏是汉人不是奇人。那么他是不是姓魏呢？有可能姓魏呢，加一个这个佳氏二字就叫魏佳氏。魏佳氏到了宫中以后呢，乾隆特别的喜欢他，而且呢生了一个儿子，这就是日后的嘉庆啊。但是呢现在您各位都知道，这个宫斗啊历朝历代都特别的厉害，您要打开电视哪天晚上甭管哪个台，恐怕都有这个电视连续剧啊跟这宫斗有关，这个传呢那个传呢都是写宫斗的，斗心眼儿。那么这魏佳氏他得宠了，就有人啊恨他，他招到了谁呢？招到了这个皇后的妒忌。皇后比他大呀，您都知道这后宫啊 也是有等级的呀，那皇后是一国之母啊。他呢就把这魏佳氏啊给害死了。据这个启功说呢，是用这个毒药，灌毒药给害死了。后来这个乾隆啊，有一次在南巡的时候呢，路过这个德州，就因为这个事情啊，就跟皇后啊闹起来了，发生过一次啊极为激烈的争吵。皇后呢也不堪示弱，以什么来威胁乾隆皇上呢？要绞发维尼。这皇后啊要剃头。您都知道这封建社会，他说这个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，不能够随意毁坏。您看那个三国演义，曹孟德下了一个命令，说这个军队啊不许扰民，哎，不许随便呐，上老百姓家里边去抢东西。那么行军过程当中呢，不许随便的进老百姓的庄稼地跟菜地，谁要是把这个老百姓的庄稼跟这个种的菜给毁坏了呢，轻者呀赔偿，重者呀军法处置，再重者呀杀。结果没想到呢，曹操自己这个马呀惊了，驮着曹操啊由这个道上呢可就冲下田地当中去了，把这个庄稼地里的这个庄稼呀踩坏了一大片。这段书叫马踏青苗，马惊了，其罪在马，那不在曹操。可是这令啊可是曹操自己下的，曹操跟大伙说，来吧，你们把我杀了吧，以正军法。大伙一听又骂耶，把您杀了我们保谁呀？大家伙苦劝说，不行，纵然是这个令是您自己下的，这个您呢又违规这个军令了，怎么办呢？咱马给宰了吧。曹操说，马招谁惹谁了，是不是？马他知道什么呀？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曹操要说还是有主意，割发代首。那么大的曹丞相愣把头发用宝剑给割下一绺来，拿杆啊挑着小玉三军，就是曹丞相犯法一样杀头，这叫割发代首。也就说呀，这个头发古人呢是极其看重的，其人呢就加一更字，尤其重视这个头发。那么这个其人呢，在这个父母死了之后，儿女呢要剪下一绺头发放在这个父母的这个遗体的手里边，就是我呢身体发肤不是受之父母吗？现在父母走了，要还给父母，还什么呢？还头发。这头发就代表性命一样。当然了，有的人能还，有的人就不能还。您比如说说书人，我叫王月波，我要想还那就还不了头发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秃瓢秃头， 那怎么还呢？那就没法还了。你说说，乾隆跟皇后俩人吵架，这皇后要绞头发，那能行吗？我王月波秃头没关系啊，我坐在这录音室里边录音，您各位也瞧不见我，就瞧见了也没什么。这一国之母要是尼姑绞一大秃头，那不像话呀，那个以此啊要挟乾隆，嘿，就把乾隆给气的呀，他对这个事情啊特别的气愤，他打算呀把这个皇后啊给废了。那么魏佳氏死呢，他这个授意呀，让这个手下人给这个魏家是安排水银葬，这也大有深意。头一样说呢，这个水银葬啊，规格最高，就是皇后的级别，这等级才可以水银葬。魏家氏呢？是一个妃，他不够这个水银葬的级别。那么乾隆呢，就拿他当皇后一样这么对待。第二点呢，这个水银葬啊，可以防腐，尸身呢，可以很多年不腐坏。第三呢，这个水银葬也有典故，就是宋真宗呢，他的那个皇后啊姓刘，这个刘皇后啊把李妃给害死了，李妃呢生了一位太子，就是日后的仁宗。那么这个传奇故事呢，民间和戏剧经常上演，我一说您各位就知道了，这段就叫狸猫换太子。刘后呢跟这个郭槐两个人定计，把这个猫啊把皮给扒了，弄了一个这个猫尸，血丝呼啦，让皇上看，您瞧瞧，这是李妃生的。李妃呢生了一个妖精，这样达到啊处死李妃的目的。狸猫换太子吗？真太子呢他们让人给害死，结果这里边出了好人了，有个叫陈琳的，他把太子给救了，后来呢又救了李妃，因为李妃没死，皇上呢一瞧李妃生了妖精了，没有处死，只不过把他打入冷宫了。但是刘后跟郭槐呢不死心，两个人呢又要放火烧冷宫，结果陈琳呢又把李妃给救了。后来呢这个李妃啊，他这个遗体就是用这个水银来安葬的，就实行的这个水银葬。这是以这个当时的吕夷简为首的大臣大家伙提出来的。刘皇后啊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啊大怒，他大闹了一场。但是吕夷简等人呢就跟刘皇后说我们啊给李妃进行水银葬，这实际是为了保护你们老刘家。这句话当时大家伙不理解，刘皇后也不理解，但是事后才知道，等这个刘皇后死了以后呢，真相大白了，